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嘅节目有三个议题嘅，一补充劳工优化计划，26个工种下星期一起可以输入外劳，为期两年。二骆驼七大厦食店涉嫌违契，受到警告。三长洲锦江小学转私立。有关输入外劳嘅议题咧，我哋都倾过好多次啊。今日咧， 永恒主题啊， 永恒主题。今日咧，我哋想话比较具体啲，睇一啲实际嘅问题，尤其是一啲具体嘅实际嘅行业所面对嘅问题。今日我哋有两个行业都想倾嘅，一个就系美发美容业。另外一个速递业，在这两个行业里面，他们的具体的工种的欠缺劳工的情况是怎样，现在的输入外劳补充计划对他们又会是怎样呢？ 选这两个行业的原因是什 么 呢？ 都是属于这个26个非技术或者叫低技术的工种。以往就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工种才输入外劳嘛。现在就去到一些没有那么高技术含量，你话冇技术系假嘅，即系含量系相对性嘅啫，都输入外劳，咁引起嘅争议其实比较大嘅， 系 啊，个门槛入行嘅门槛比较低啊嘛，你都要请工人，请外劳。 即系以前咧就输入外劳咧。就是勞力性的咧，就大家爭議比較少。咁啊，咁技術性嗰啲 技術性嘅爭議少， 即係技術性嘅爭議少。就勞力性嗰啲咧，就即係覺得咧，應該都係本地勞工優先。好啦，依家咧就話整體嘅人都唔夠啦。咁呢啲咧非即係呢啲係非技術性嘅，都係咪要輸入咧？咁呢個就第一個問題啦，即係開錯啦，即係行業問題啦。 冇錯啦。 咁跟住就係。几多人呢？年期系点样呢？个条件咩情况下面输入，又咩情况下面取消翻输入呢？咁可能依家就系依两用依两个行业做例咧， 冇错， 就去倾下依啲新嘅问题。 系啦，嗱，咁喺个讨论过程当中有几个重点都值得倾下嘅。一就系话有关嗰啲行业啊，个别嘅行业嘅工种，年青人唔愿意入行，系咩原因呢？咁而家讲嚟讲去，你话点输入外劳都假嘅，最紧要就是本地啊，长远而言有足够嘅人做呢啲工种啊嘛， 或者愿意做，就算有人都有愿意做啦。 咁佢哋唔年青人啊，一般人包括年青人，尤其是年青人唔肯入行嘅原因喺边咧？咁好啦，咁而家推出呢啲叫做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啦。咁啊，作为雇主。又舉例啊，譬如眼鏡鋪嘅老闆、髮型屋嘅老闆、食肆嘅老闆，依家呢啲所謂叫做優化計劃，對你嘅申請外勞嘅意欲有，其實係咪真係咁大咧？有啲僱主都話，係搞完一餐死之後，嗰、那個嘅總嘅勞工支出其實都係仲大咗，咁我做乜點請啊？咁樣 或者乜嘢行差踏錯咧，俾人罰喎，係啊， 因為要提供住宿啊嘛， 係啊係啊， 係咪、已經就嚴格要執行呢個所謂叫做工資中位數噶咯喎，係 啊 係嚇、嚴格執行工資中位數，如果真係咁嚴格執行到，又要提供食宿。各种因素夹埋，对雇主嚟讲系咪仲系咁吸引呢？嗱，呢个值得倾嘅。好啦，另外就系防止假本地招聘，又点样防止呢？翟家姨话请唔到人啦，咁又去输入外劳。咁从劳工嘅角度嚟讲，真系要睇点样防止假本地招聘噶噃。好啦，仲有点样确保输入外劳嘅法定权益？真系受到确保咧，咁样，因为点解咧？如果个输入外劳嘅法定权益根本系确保唔到嘅话，变相系其实对本地嘅劳工系唔公平的。 系 咪啊？因为请输入外劳嗰、那个对雇主嚟讲付出低咗啊嘛。咁对本地员工系唔公平啊。好多嘢值得倾。咁另外亦都有啲劳工界嘅代表就话咧，喺统计失业率嘅时候要撇除输入外劳呢个因素添，咁样吓。好啦。总的来说就是说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在下个星期一即是9月4号开始接受申请了。26个非技术和低技术工种是获准输入外劳容许 輸入售貨員啦、侍應生啦、收銀員啦、洗衣同埋整燙工人啦、髮型師啦等等26個工種嘅外勞，不設限額，為期兩年。部分工作嘅學歷要求咧，只係需要小學或者以下啫。咁啊，勞工處咧就又加入咗啲條款要啦，大家要注意啦。加入咗條款係乜呢？若果雇主冇合理嘅理由拒絕聘請本地求職者咧，會被施加行政制裁。呢啲措施以往冇㗎嚇。咁有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就要求政府嚴格監察，倘若出現損害本地工人嘅利益、製造所謂叫做請人難嘅現象嘅話咧，甚至係炒本地工人改為申請外勞咧，立即調整或者煞停有關嘅計劃。咁另外咧，補充勞工優化計劃規定，僱主必須先展開為期4星期嘅本地招聘，刊登喺勞工處嘅互動就業服務網站同埋各個就業中心，並且喺最少2份本地報章刊登合共4次招聘廣告，所有面試由勞工處負責安排。咁頭先講過啦，加入個條款啦，僱主如果冇合理理由拒絕聘用喺4星期招聘期間裏面應徵嘅本地求職者咧，除咗會終止處理有關申請，僱主更加會被施加行政制裁，1年內不獲准參與計劃。 咁啊，即係依家咧就嗱，即係俾我嘅感覺就話講呢啲嘢就係可以去馬，不過啲去馬咧。就啲罰則要加強，監管要加強咁啊！如果有發現咧，就要停止啫咁樣。咁究竟呢個過程當中，呢個所謂我哋嘅妥協啊，或者呢個咁樣嘅平衡點，係咪恰當咧？咁睇勞資雙方可能仲有啲爭論，不過起碼依家似乎都原則上放行啦，即係咁樣，仲有啲細節嘅嘢咧，我哋可以打磨嘅咁樣嚇。 好啦，而家去到個地步就話實際施行啦。實際施行嘅時候，究竟會有啲乜嘢漏洞係需要堵塞咧？咁講完一輪之後啦，咁對於僱主嚟講，又係咪真係有吸引力咧？佢哋申請外勞嘅意欲又幾大咧？咁啊，如果各位係呢個問題上面有咩嘢？研究或者有啲咩观察，欢迎你打电话嚟倾倾嘅。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对于我哋刚才列出嘅咁多个问题啊，无论你系雇主又好，雇员又好，可以打电话嚟倾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特别咧系对于年青人不愿入行嘅原因，有咩观察可以倾倾啊？而家我哋请嚟咧劳雇会嘅劳方代表啊。谭金莲嘅谭金莲你好， 系大家好， 就住呢、這个而家叫做证明为叫做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啊，你嘅咩睇法咧？咁样吓，总的来说啦，你有啲咩顾虑有冇咧？ 系呢、這个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本身咧，亦都系即系行咗几十年噶啦喺香港，咁亦都系即系爱嚟调节一啲真系比较缺人手嘅行业一啲需求嘅。咁喺而家我哋疫情之后咧，咁都即系政府都公布咗话，因应呢个计划咧就调整一下，咁就希望就即系一方面又回应到个有唔同业界人手嗰个短缺问题啦，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希望平衡到有啲唔同背景嘅雇员或者劳动群体咧，佢都有自己嗰、那个即系揾工困难嘅地方嘅，都希望即系一步一步调节，咁就即系令到雇员雇主咧都有需要人嘅，亦都透过呢个计划揾到合适嘅人啦。咁亦都唔影响雇员嘅待遇或者揾工机会咯。咁 系劳雇会嘅劳方委员咧，要求喺处理入职门槛比较低嘅10个前线职位申请嘅时候咧，要特别审慎啊！咁啊，分别就系收银员啊、文员啊、售货员啊、发型师啊、送货员啊、驾驶员啊、电话接线生啊、货仓管理员啊、食品加工工人啊，同埋营业代表咁样。呢啲工种你哋要求特别审慎，系咪因为呢啲工种嗰个入门门槛相对地比较低，担心被滥用呢个输入外劳计划？ 是我哋见到嘅复常之下咧，当然大家都好期待。我哋就算作为即系工会代表，都好期待嗰个好强劲嘅势头，但系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嘅。咁当中有一啲比较容易入行，甚至个门槛好低，一啲中年人啊，甚至一啲妇女，佢即系能够即系今日搵工，听日就翻工啦咁样嘅工种咧，能够就系话保留翻本地就业啦，甚至即系唔好因为即系输入外劳嗰个需要。要影響到佢就業機會，咁我哋嗰26個工種喺30幾年前90年代定落嚟嘅時候咧，當有啲工種係已經即係俾時代淘汰咗啦，譬如打字員咁，咁所以咧就我哋就列咗一啲而家比較 common 啦，比較常見仍然有做招聘嘅工種，希望就特別審慎去考慮平衡本地嗰個就業同埋即係外勞嘅需要。 系，如果嗰个就业门槛低嘅话，其实实在应该唔系咁难揾到人啦。你本来系咪？咁但系而家现实上话真系咁难咁，大家都有一定嘅共识咧，觉得真系难。咁好啦，咁啊，所以叫特别审慎，点样审慎法？审到咩程度？你觉得点样为之叫做审慎？点样量度嗰个审慎程度？点样先至叫符合你嘅审慎嘅标准呢？ 是，其实呢个特别审慎呢都系我哋劳雇会劳资官三方协商出嚟，都好即系好理解到有啲工种呢就真系一啲可能头先讲嘅譬如妇女搵工比较容易嘅。咁我哋自己有啲例子就系话譬如有啲妇女喺三月份全面复常翻学啦，全日制。咁佢出嚟搵工呢，佢就搵啲餐厅食肆嘅工作啦，佢话搵咗20间先搵到一间就有机会工作。咁其实呢即系一方面就当然我哋观察到嘅就系哇好多雇主话搵人难，但另一方面其实雇员想搵工咧都系要逐步去即系适应个市场啊，同埋同个市场即系对碰一下自己嗰个工作时间啊或者条件咁样嘅，成个劳资关系啦，同埋啲招聘资讯咧需要啲时间去即系做配对啊咁样。咁我哋就系即系喺嗰个特别审慎嗰度咧，都希望就话头先嗰啲工种一方面咧即系唔系话4个字就算数嘅，我哋都譬如喺嗰个招聘嗰度啦，4个星期嘅招聘，咁我哋已经虽然系减省咗嗰个行政审批嘅时间，但系喺4个星期招聘展开嘅时候，其实啲文件啊、资料啊、招聘嘅资讯咧，详情都俾咗我哋劳雇会嘅全部嘅代表睇啦。咁同时间咧，如果话我哋发现有啲即系工作，特别系嗰十个工种咧，劳工处都会喺嗰个审批嘅表格度咧，有啲有啲打个星星，有个备注，咁令到我哋即系特别留意到同埋关顾到咧呢啲工种嘅。咁喺海量即系我哋唔知道，好难预测到底多定唔多嗰啲外劳申请咧，就系头一个阶段。但系希望用呢啲方法，令到即系我哋基层雇员嘅顾虑亦都系减少，提高个监察嘅角色同埋把关嘅能力，令到大家都相信呢个计划优化之后都系踏实嘅咁样咯。 嗯。以往咧就系派劳工督察咧去到实地嗰度睇睇嗰个招聘嗰啲情况，而家就话文书处理都接受啦。咁你有冇担心啊？对呢点？ 我哋认为其实都系可以调整嘅呢个做法。一方面咧，即系嗰个效率问题咧，因为要安排实地考察，其实都又要即系好多行政上同埋实体考察好花时间嘅。咁如果话行政文件嗰度唔单止系睇文件嘅，实质上咧仲有好多嗰啲工资中位数嘅厘定啦，呢啲资讯嘅即系去。尋求一啲團體去嘅意見啦，咁另一方面亦都勞工處多咗個把關嘅角色咧，就係話如果僱主喺做完四星期招聘之後，咁嗰啲求職者嘅資訊，特別係一啲可能係冇成功見工嘅朋友，佢可能都會打電話去問下佢，咦你係符合條件㗎？點解唔請嘅咁樣？咁如果譬如佢個條件本身都符合曬嗰個招聘啦，但係可能純粹因為佢可能年紀大啊，或者啲工作時間。但是我哋而家啲议员讲系妈妈岗要师奶更嘅，咁系咪雇主都有啲其实有啲工作上嘅调整，有啲条件上嘅安排系可以吸纳呢啲本地劳工咧？咁呢个就系我哋所讲而家新嘅做法里面雇主个招聘诚意，同埋即系佢个招聘内容，我哋个监察咯。咁就做咗好多呢啲功夫用人手嘅，咁样就都系啲新嘅措施嚟嘅。 我睇传媒嘅报道咧，就话劳工处嘅代表咧都认同话要特 别审慎。又话预料一旦出现一啲申请个案系雇主或者雇员代表出现一面倒嘅意见嘅话咧，就会召开工作小组讨论。我自己唔系好明啊，点样为之叫做雇主或雇员表一面倒意见，同埋召开工作小组又系即系咩意思呢？ 是以往我哋做审批嘅时候呢，其实个流程就係收佢做四个星期招聘，其实我哋都唔係好集中收到啲资讯嘅，除非我哋自己走去劳工处嗰个招聘中心睇啦。咁跟住然后收到嗰份即係审批文件嘅时候，其实呢已经係决定同意输入定係唔同意咁样。咁即使我哋填咗回调啦，咁其实最后咩结果呢就唔知道到底係咪真係拒绝咗嗰个申请咁样嘅。咁而家我哋新的做法呢，就是因为实在是全方位不同的行业的雇主都可以申请这个计划，那为了加强个把关角色呢，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万一如果一些工种是譬如他的描述同佢個人工啊，係唔係好相符，甚至個人工係低於佢嗰個工作內容描述或者佢嗰個職銜嘅。咁我哋都即係如果有咁嘅情況，雇員代表都會反映啦。咁一致就唔同意啦，可能會出現咁嘅情況。咁勞工處處長咧就會唔做呢個審批住，會召開一個工作會議，聆聽一下點解會咁樣嘅咧？大家會有一致咁嘅意見，到底呢個發生咩事咁樣，先至再做決定。咁呢個係新嘅環節嚟嘅。 哦，意思即係僱主嗰邊一致一面到意見，或者僱員嗰邊一面到意見，就唔係僱主同僱員大家都同樣意見係嘛？係 啦， 係 分開嘅。 明嘅明嘅，我誤會咗佢嗰個字面上嘅意義嘅。好啦，咁即使勞顧會投票否決咗个案咧，劳工处亦都可以运用权力咧推翻劳顾会嘅决定嘅，情况系咪咁样咧？ 我谂可能个字面上咧，大家都可能即系透过今次我都解释俾大家听啦。因为我哋系即系劳工处咧就有一个建议，就问我哋同唔同意嘅，即系譬如嗰个个案系申请十个外劳嘅，咁譬如佢已经做咗招聘，已经填补咗四个空缺，剩翻六个空缺咁计啦。咁佢就都会按啲佢嘅条件啊、人手比例啊各样嘢咧，就审批到底系建议几多个人。譬如建议系三个名额系真系输入嘅符合嘅。另外三個名額即係超出咗我哋嘅條件啦，咁佢就會俾個建議，我哋就同意三個，咁我哋係填同意同唔同意嘅，即係咁樣就咁最終嘅決定權咧，都係處長去接唔接納我哋嘅意見咁樣，處長係有最終決定權嘅。嗰句説話嘅理解就我諗可能大家都即係可能有啲調整啦，因為嗰個權力都喺勞工處處長手上嘅。 我諗就嚟報個新聞啦，我先問咗幾個問題，或者我哋之后再继续讨论。其实依家咧就系疫情后咧会有个新嘅情况，无论系本地劳工或者输入劳工，个供求情况咧都有啲未可知嘅，即系其实要了解。咁呢个第一个问题。咁依个系用咩方法去睇个供求嘅调查？第二个问题，啲请话讲嘅好多嘅标准咧，可能又喐咗。那個機制喐咗，包括你話咩嘢叫做一邊倒同意，嗰呢啲就依家大家就臨急臨忙噏出嚟嘅啫。但係有冇一啲大家有共識、寫得清楚嘅新機制咧？係喺呢個新情況裏面咧，係判斷嗰個做法係合唔合理咧？機制同標準有冇啲新嘅明文嘅規定？因為依家都喺一度打磨緊，但係稍後會唔會有咧？我諗我哋報告新聞之後，可能再繼續討論。 好啊，譚小姐，我哋一陣再傾好唔好啊？頭先睇立提出咗三個問題啊。好，譚錦年咧就係勞顧會嘅勞方代表。新聞報告之後咧，再同譚錦年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成立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专责小组，由香港交易所独立非执行董事、香港证监会前主席唐家成担任小组主席，将会全面检视影响股票市场流动的因素，向行政长官提交改善建议，短期内将会召开会议。 專責小組將全面檢視影響市場流動的內外主要因素，包括上市制度、市場結構、交易機制等，亦都會就提升香港股票市場競爭力、促進有關可持續發展，並點樣向重點市場的發行人和投資者推介本港股票市場等提出具體建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期待和小組成員合力為香港建設更蓬勃、更具競爭力和活力的資本市場，向特區政府出謀獻策。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大埔拘捕两个分别33和59岁的男子，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公安条例串谋煽惑他人参与暴动罪。警方根据法庭搜令搜查两个被捕人和另一个涉案人的住所，据了解相关涉案人是一名医生。警方国安处人员下午在香港仔一个私人屋苑带走大批证物，当中包括大约50个胶箱，并且将所有证物搬上一架货车运走。警方说被捕人正是被扣查，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串谋612人道支援基金接受不同海外组织的捐款，并且向一些支援逃亡海外人士或者推动制裁香港的组织提供金钱资助。一个28岁男子涉嫌在2019年9月在旺角警署外加入袭击一个内地男子，早前承认非法集结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监14个月。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背景报告正面，对事件感到抱歉，明白令到事主对香港有坏印象，令到社会失望，伤害到家人和朋友。处理主任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被告没有预谋犯案，但是案中涉及多项家庭因素，事主当时路过，拒绝示威者要求叫政治口号，并且用普通话表示是中国人、中国地方等，但是事主被施袭属于仇视和霸凌的行为，危害公共秩序，令社会陷于无法无天状态，破坏香港国际都市的形象。一名男子2019年在马鞍山被淋泊易燃液体之后被点火焚身，现场一对夫妇以粗言秽语指骂事主，两个人被裁定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罪，是扰乱秩序罪脱，其后律政司上诉得席，法还重审，今日被裁定罪名成立。法官今日裁决的时候说，两个被告的喧哗行为属于火上加油，认为控方已经在毫无合理疑点下证明涉案行为有相当可能导致在场人士会对其他人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对破坏社会安宁有实际和迫切风险，所以改为裁定两个人罪名成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减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接近周末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港铁嘅消息啦。咁港铁嘅港岛线啦，来往坚尼地城站同柴湾站，较早时啦，因为有乘客需要求助啦，行车时间曾经系额外延长，需要多15至20分钟噶。咁而家咧嗰个事件已经系处理好噶啦，港岛线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噶。 另外跟进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的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第四线多车些少，排到去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就是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有坏车，车龙现在塞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因为水管急收啦，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中慢线都封闭了，比较挤塞噶，排到去近创纪之城。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行车缓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交通繁忙，车龙去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的车龙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港铁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另外，锦田公路去天水围方向近坳头一段咧，行车缓慢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股正气， 健康唔好估估下。 其实我哋个骨质咧，由细到大咧，我哋就会慢慢上升，去到大概30岁度咧，去到我哋嘅高峰噶啦。 轻升呢一点，健康多一点。 咁跟住咧就会慢慢咁样跌噶啦。咁女士咧去到更年期咧，咁就会跌得再多少少嘅。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蚊会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和清倒盆栽间谍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咧，下星期一开始接受申请啦。26个非技术同埋低技术工种获准输入外劳，为期两年。但系立埋喺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系同劳雇会嘅劳方代表啊谭金莲小姐咧倾开嘅，我哋继续同佢倾啊。 啊，谭小姐，嗱，我再重复翻个问题咧，但其实个问题系咁样嘅，即系话依家啱啱咧，即系疫情之后复常啦，又未完全复常。咁所以好多嘅問題咧，大家都可能要睇定啲。但喺睇定啲嘅過程當中咧，就已經大家發現咗一個好似相反嘅睇法，一個就係好多地方都請唔到人。咁但係調翻轉咧，本地勞工又話我就業有一定困難。好啦，咁究竟嗰樣嘢係咩問題咧？咁樣咁我依家我哋就提出咗一個計劃，呢個計劃咧個前提仍然係保障本地勞工優先，在這個前提下面，但呢裡面呢有三樣東西都會動曬的了。第一個就是個供求關係，個供就是什麼，指供是什麼呢，就本地勞工究竟是不是真的沒有人做，因為不願意做呢，就算你一開放給外面申請，外面有沒有人來申請，這個第一個問題呢，這些調查研究會是繼續做啊，怎麼做啊，這個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既然你要输入，你一定影响了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和待遇，那 咁我哋咁样嘅情况下边，我哋对于输入嗰个标准系乜嘢呢？因为你会影响到本地工人嘛。第二个就系定制定啲标准同埋執行呢啲标准个机制又有冇改变呢？即系我就三个问题，一个就系个调查，一个就系个标准，第三就系个机制。不过前提就系究竟依家话唔够人或者搵唔到嘢做。究竟我哋有冇喺呢段咁嘅磨合过程当中咧，系大家倾出咗一啲新嘅做法？ 系我哋见到嘅就话调查方面咧，我哋都问过劳工处嘅，因为喺政府公布优化计划之后咧，其实我哋系都好唔满意嘅。你有咩数据基础话，即系周围缺人得嚟咧，香港啲人系冇呢啲工种咧咁。咁劳工处都系讲啲就劳工处就业中心嗰啲数据嘅，咁就哇好少人嚟见工噶咁。但系头先我嘅例子所讲咧，就话有啲工友即系出嚟搵廿间铺头先得一间铺头请，有啲雇主又话唔系咧，即系冇人嚟见工咧，或者系见咗好多人都唔肯嚟做咁样。咁啊，问题就系、是、即系可能我哋听翻工友讲咧，点解有啲工作唔啱咧？第一头先讲嘅时间问题啦，第二个就话可能嗰、那个待遇啊，咦，用翻三年前或者冻结咗薪金三年嘅情况咧，喺某啲行业，譬如系飲食啊、零售都好普遍，甚至交通运输都系，所以其实就系、是、即系。雇员找工的时候都期望即是希望改善生活。咁如果係一个冻结咗咁多年薪金嘅行业，咁喺復常之下都唔加人工去请人，係有啲难去即係揾到合适嘅本地员工嘅。咁我哋都认为呢，其实呢个係嗰、那个第一嗰、那个待遇问题啦。咁雇主又睇唔到有个好前景好明朗喎，前景似乎有啲唔好稳阵添咁样。咁所以呢呢度几方面呢都係一个综合嘅问题，就令到嗰、那个本地招聘方面冇一个即系可以改善，雇主又未必改善到点啦，雇员又未必有个诱因就哇我而家做紧呢份工即系都万零蚊，咁我唔去转工啦，或者我出嚟做嘢做咁长工时，譬如饮食业咁咧，做到夜晚十点话夜仲要夜经济添啊，阵间做到十一十二点，其实份人工唔会加噶嘛，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招聘配对上有啲困难嘅劳动市场嘅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咧即系政府有冇啲数据啊？暂时我哋都问过啦，都唔系有，都唔系太强嘅，只不过系即系话见到招聘中心啲情况啊，即系实质上有好多招聘工作可能喺私人市场或者网上去做嘅，咁希望即系都有多啲发放资讯嘅渠道啦。但系最重要都系嗰个薪金问题，呢、這个系最实际嘅。咁我哋见到就话而家嗰个补充劳工计划，既然政府咗宣布要咁样行啲框框条条啦，跟住仲要话第三个月开始行，咁我哋希望个机制上面真系有一个审批。第一，跟翻我哋以往原有一个好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工资中位数。有些人会批评下会不会滞后的，我们都认为呢工资中位数以往的做法呢，就譬如以往每年透过这个补充劳工计划输入的人数是大概3000至5000人，而且很集中在院舍，接近一半是院舍，即是很单一的。咁我们见到就是现在即是优化了之后，其实是全方位不同行业的。咁那个工资中位数的厘定那个渠道和那个调查方法呢，如果仍然用回以前那套旧有的机制，譬如我们问过政府回答，就是譬如劳工处啊，或者一些即是官方的培训机构这样，那么渠道比较单一，其实就不能够反映到各行各业，而且是一个时候的数字来的。因为雇主请人是我来紧需要些什么岗位就请人嘛，那可能有些职位这个统计处是没有的，那么怎么来一个工资中位数呢、这些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嗯啊，我有个具体问题想请教你。有嗰啲速递业嘅雇主方面就有个意见，就话咧，而家咧建议批准嗰啲外劳咧嚟咧，就只能够系服务一个雇主嘅啫，咁样。咁而另一方面就话咧，可以用可以俾佢哋每一个外劳咧工作12小时一天咁。咁因此有雇主就话，不如俾佢哋兼职服务两个雇主咁。你同唔同意呢个咁嘅讲法？ 在我哋补充劳工计划有一样冇变嘅咧，就系嗰个雇主只能够系服务申请个雇主嘅啫。呢个系好重要嘅，因为本身有好多即系。 監察喺嗰個職位嗰個待遇啊、工作內容上面係針對申請人嘅。咁如果話我哋可能仲有啲，譬如佢個宿舍嘅安排，或者而家唔一定係宿舍啦，跨境都得嘅。咁啊住宿嘅安排，咁其實呢個計劃唔係一個純粹話即係請個人翻嚟即係整替咗人手啦，咁樣就咁樣去理解嘅。呢個計劃其實有好多行政嘅監測啦，無論係請之前啲招聘信息、工資方面、本地勞工方面嗰個資訊發放，同埋審批方面嘅把關，仲有就係個外勞嚟咗香港個管理會唔會出現剝削啊，甚至要有啲巡查啊，嗰、那個呢、這個計劃係咪個成效方面啊？咁我哋都唔希望話即係打破呢個做法。咁如果服務幾個僱主，其實係唔適合嘅。 好啊，好多谢你吓，跟住落嚟咧，我哋请嚟另一位人士就系香港美发美容业商会理事长许迪生先生，许先生你好， 你好， 系， 想讲讲咧具体个行业嘅状况啦，你哋美发业咧目前嘅人手短缺嘅情况系点样咧？粗略估计业内缺乏几多人啊？你嘅资料系点啊？ 其实我哋商会有美发同美容嘅，咁我谂根据过往嘅一啲资料显示咧，我哋有几千间沙龙同埋美容院啦，咁我谂粗略估计咧，每间沙龙同美容院咧都缺人噶啦，咁呢度我谂都差唔多接近成万人噶啦，会有 成万人咁犀利啊！ 系啊，你几千间发型屋每间都缺紧人，系咪先？ 系好啊，咁咧以你自己嘅经营嘅发型屋为例咧，你而家请紧几多人，同埋需要再请多几多人，而又请唔到咧？ 嗱，我谂其实发型师方面呢个需求就唔算好大嘅，反而我哋啲比较junior 啲工作咧会要求大啲嘅。我谂每间沙龙，譬如好似我哋为例咧，起码都缺一个以上嘅。 几多个话？ 一个，起码都要请多一个噶啦。 好、哦、，OK， 咁你全部有几多人啊？你个发型屋？ 十几人到啦。 十几人 ，OK， 十几人即系欠一个都即系都唔止一百分之一，唔止一个 percent 啊？啊，唔系10%，唔止10%啦， 系啊， 嗯。咁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下星期一就開始接受申請啦。你所知道行家個反應係點咧？ 其實大家都好脆弱嘅，咁需求一定係好大噶啦。咁但係當中好多唔同嘅框架同埋啲成本問題咧，大家都係觀望態度咯。因為始終大家嘅市場度都知道，而家嗰個價錢都係攞緊個中位數啦。咁但係我哋請外勞之後咧，要有唔同嘅體費咧，喺嗰度大家都有啲考量喺度嘅。 有啲咩考量咧？ 價錢咯，始終都係，係啦。 頭先你就話咧，髮型師就未必係咁難請人，係乜嘢工種？你具體啲講，啲乜嘢工種係難請人喺你哋髮型屋嗰個情況？ 嗱，最簡單講，洗頭同埋做染色啊嗰啲啊，電髮嗰啲嘅工種，呢啲方面工種咧係好缺人嘅。 系 啦，发型师反而咧，我哋而家都好多自由工作者啦。咁嗰度其实都有啲补充喺度，其实都叫做系可以承担得到嘅个市场。 系我作为行外人，我觉得话发型师嗰个技术含量应该高过头先你讲嘅另外两个工种嘅，最紧系咪啊？ 其实两个都重要嘅，因为其实嗰啲都系有啲危险性喺度嘅。 OK， 哦，有危险性。你意思是职业嘅危险性是点乜嘢危险性啊？ 嗱，因为譬如剪头发咁样，你揸教剪都有危险喺度啦。第一，其次你话譬如做啲唔同嘅 chemical 工作，电发、染发啦、漂头啊嗰啲啊，咁随时其实都会即系导致到某啲唔同嘅损害嘅。咁嗰个如果冇啲专业培训咧，系唔能够达成一啲 task 嘅其实。 所以都系有相当嘅技术含量嘅，知识含量嘅，嗬。 系啊，冇错啊。 喂，许生，我其实想问咧，你觉得你请唔到人系因为工资问题啊？因为其实有啲人唔肯入行嘅问题咧， 我谂方方面面都有噶啦。因为其实简单讲啦，市场上面嗰个工资已经推好高噶啦，跟即系自从最低工资之后，咁同埋我谂咧，老实讲，输入外劳咧都系短期政策嚟嘅啫。长时间嚟讲咧，都系本地嘅就业培训咧系重要啲嘅。因为而家就业培训咧，基本上对接唔到我哋市场嘅，咁呢个系一个几缺人嘅主要问题咯。咁年轻人唔肯入行啊，即系简单讲，要长时间学习嘅一啲工种咧，我谂年轻人应该都系兴趣，唔会好投入得到咯。 咁即系话呢个结构性要长期输入，如果系根据你咁讲，系咪？ 我谂嗱，职业辅导、职业培训嗰度咧，能够有啲唔同嘅投入，政府方面嘅支援，我讲紧啊，咁可能能够改变呢个局面嘅。咁如果持续系咁多耐咧，可能输入外劳咧都要持续一段时间咯。如果架构改善唔到， 最重要是为什么啲人唔肯入行呢？行行都有佢嘅本身嘅问题噶啦，系嘛？你头先话有危险性啊等等，所有行业都有一定风险啊。 我諗因為一啲手作嘅嘢咧，始終係需要一啲練習同埋時間嘅。 係。 咁而個要求嗰度都簡單啫嘛，顧客都有要求噶嘛。咁你自己都知啦，市場上面而家興咗好多促展啦。咁佢而家促展嘅價錢平啲，大家要求低啲啦。咁事實上喺髮型屋嗰度有一個美嘅需求嘅時候，包括埋一個審美眼光，包括埋啲技能嘅時候咧，呢個喺培訓方面咧不能夠缺嘅。 嗯。 個時間需要咁長嘅時候咧。我谂年轻人咧，佢哋能够投入嗰个耐性咧系低嘅而家，咁所以都即系你知啦，手机可以做得到嘅嘢简单好多噶嘛，咁手作要做得到嘅嘢咧，培训要求系高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阻力嚟嘅，我谂系。 系好，咁啊讲翻招聘外劳嘅问题啦，你估计会唔会出现啲乜嘢难题咧？文化、语言啊，行业用语啊，审美观嘅差异啊，系咪都需要解决咧？ 嗱，我谂如果你话照翻我哋用即系近睇啊，大湾区嚟讲咧。我哋個 target 係請內地呢一批嘅同工啦，咁我諗就唔會相差太遠嘅。當然審美觀咧就個個都唔同嘅。你講香港咁多，可能都有啲人覺得某啲靚啲，有啲人唔靚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技術咧，我覺得內地咧喺呢十年八年間咧進步得好犀利㗎啦，已經。 嗯。 即係我覺得某個程度咧，佢嘅技術唔遜色於香港嘅。咁當然要求啊，同埋啲價值觀方面咧，可能要調整一下嘅。咁有語言文化嗰啲，當然係有唔同嘅，冇得呢啲冇得，即係一時三刻都可以咁樣到嘅。咁但係我覺得文化即係個背景大家都近嘅，咁呢個融入咧，我覺得唔艱難嘅應該。 嗯， 咁你估计如果咁样你向大湾区招人，嗱，头先讲你已经担心个价钱，你都未必负担得起，再加上你头先讲，其实两地嘅差距唔系咁大，你估计你哋输招呢个计划有冇人嚟应征喺大湾区？ 哦，咁睇真系要睇下究竟大家可以承受到，即系香港啊嘅雇主可以承担到几多工资啦。 好啦，如果系咁样，咁你哋有咩方法向？翻勞方或者政府去有一個機制去改善呢個輸入計劃，因為你一就算你俾你輸入，依家都輸入唔到，冇人嚟嘅，咁咪即係得個吉。 嗱，我諗可能有啲配套咧，政府可能要幫一幫嘅，譬如好似你話即係居住啊，或者一啲可能會唔會即係往返嘅條件啊，即係好多嘢咧，我諗呢個配套嗰度咧可以減輕個成本嘅。但現階段咧，坦白講，呢個都係無人之手嚟嘅啫。如果假設市場真係再請唔到人嘅。真係貴啲都要請㗎啦，咁但係調翻轉呢個貴啲，可能就轉嫁咗消費者咯。 係，你有冇了解過？我相信你都係掌握一定嘅資料。喺大灣區咁，就唔好講遠啦嚇，喺深圳啊、珠海啊咁樣做同樣嘅工種，嗰啲工資同喺香港做，譬如頭先講話洗頭啊，嗰、那個差異有幾大？你知唔知？ 一啲比較前線啲工種咧，可能佢會比香港平啲嘅個人工。 差幾遠咧？平幾多咧？ 以我哋之前嘅一啲觀察啦，我諗大概上面嘅工種咧，應該可能七成嘅工資到香港。 七成， 係啦。咁某啲工種咧，可能接近香港嘅價錢都唔出奇嘅。 係咯。咁如果冇差距嘅話，鬼嚟你哋做咩咩？ 係咯，喺我嚟又要解決住啊，好多其他嘅問題。 係啊，冇錯啊，係啊。 好多謝你話許迪生嚇，唔該曬。好，跟住咧另一位嘉賓啊，就香港速遞業協會會長啊，吳剛先生啊，吳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首先有个具体问题咧，我见到媒体报道咧，你哋速递业咧有个建议嘅，就话容许嗰啲输入外劳咧做兼职，即系唔止服务一个雇主咁，你哋点解有呢个睇法咧？ 嗰、那個原則性嘅問題啦，即係話其實你輸入外勞係要解決香港嗰個基層嗰個勞動力不足嘅問題啊嘛。 嗯。 咁你嚟到嘅時候，你如果佢可以，即係例如你有啲工，其實佢可能未必係翻夠12個鐘嘅。咁我贊成唔可以過勞嘅，即係話你唔可以話你24小時咁樣叫佢做梗得啦。咁而家政府已經規定咗係12個鐘㗎嘛。咁有好多工種可能係講緊佢八個鐘咁，佢剩翻個即係做八個鐘嘅，或者做九個鐘嘅，咁剩翻個三個鐘。嗰四個鐘咁，其實佢都係個勞動力嚟噶嘛。咁係咪可以都可以做一啲嘅 part time？ 但係當然唔可以多過一個僱主啦，因為就會咁樣做好亂啦。所以我哋建議其實係咪可以做多一個嘅僱主，即係例如兩個僱主，咁就係一個係主，一個係可以做 part time 嘅，咁就 OK 啦咁樣。 係唔係？但係我有少少唔係好明嘅，吳先生。嗱，當如你係就係嗰個僱主啊，咁你請咗個工人外勞啦，嚟幫你做啦，咁你做咗九個鐘啦，如果你真係咁缺人，請佢做多三個鐘咯，點解又要俾佢俾政？點解要求政府要俾你你哋可以讓嗰啲僱主請兼職咧？ 因为唔同嘅工种啊，即係例如你係做倉務嘅，咁佢可能需要嘅只係做嗰八个钟嘅啫，因为佢嗰个 operation， 即係佢嗰个运作嘅需要只係咁多，咁啱就得八个钟啦，咁佢会剩余嘅时间，咁嗰个工种有个工种唔同嗰个需求啦，咁我而家喺呢度就讲唔到每一个工种佢需要嘅时数係几多啦，咁但係你冇好 exactly 係做到十二个钟㗎嘛，即係我嘅意思就话如果唔係 exactly 做到十二个钟，佢 maximum 係十二个钟，佢如果做咗八个钟，剩余嗰啲价值其实都可以善用埋咁解嘅啫。即希望政府可以即係再研究去考虑下呢个方案，因为头先都讲啦，原则性係我哋希望係解决香港而家劳动力，尤其係基层劳动力不足嘅问题嘛。 好啊，咁样趁今日嘅机会又请你讲下你哋速递业方面人手短缺嘅状况系点啦。 而家即係例如，如果我哋計埋當嗰啲即係而家外賣嗰啲啦，即係見到好多外賣員啊，嚟倉務啊，司機啊，同埋嗰啲送貨員啊，咁大概一個估計係5000左右啦。 即係成個行業就缺5000人。 係啦，5000左右啦，係。 嗱，我哋有一個問題好有興趣，我即係話同前面兩個嘉賓喺度傾咧，我覺得咧。都冇解答到我原來問嘅問題，因為依家做有啲新措施出嚟，梗係有依樣嗰樣，可能勞方有意見，就即係僱主亦都有佢嘅意見啦。咁咪跟住個意見就係話啊，政府嘅計劃唔完善，咁咪政府要完善啦。咁咪政府第一定多數都慢一兩拍。好啦，咁依家你譬如作為僱主又好，作為勞方又好，有意見，你覺唔覺得依家有一個好有效機制，可以及時吸納你哋嘅意見，去改善嗰個輸入勞工計劃咧？ 我觉得是冇嘅，同埋呢其实是慢咗嘅，因为我哋其实之前大家都好讨论就係话，哦，有人冇工做，有工冇人做嘅。 冇错啊， 係 一 个 都 系各自 讲人自讲啊，大家喺度。 其实件事就好简单嘅啫，即係例如你话你有人冇工做，咁你咪定究竟系咪真係有人冇工做。如果在勞工處招聘的過程當中，你有個機制真係確定咗係有人冇工做嘅，咁啊嗱嗱聲諗辦法輸入啦，係咪？即係等於你嗰啲工人咁啫嘛，即係你嗰啲家庭用工，咁你嗰啲工係冇人做啊嘛，香港人唔願意做啊嘛，咁啊嗱嗱聲輸入啦，唔使諗咁多啦，係咪？唔需要討論噶。咁假設有啲工種你係有工冇人做嘅，咁你有工冇人做嘅，咁你咪可以係。輸入咯，即係我頭先講調轉咗啦，即係有工冇人做，咁啊嗱嗱聲輸入啦，即係其實係嗰個你只需要判斷確定到呢一個情況係一個事實，咁你有個機制去判斷到呢一個係事實，咁其實就唔需要太多嘅討論，因為呢個其實某程度上都係香港嘅一個現實嘅問題，而可以去解決而家嘅所謂經濟同埋成個勞工市場嘅問題嘛。 有勞顧會嘅勞方委員就話唔同意咧送貨員呢個工種輸入外勞嘅，認為呢個職位其實大有好多方法去揾到人嘅本地人嘅，你點睇？ 例如咩方法呢，可以提出一个具体嘅咩方法囉。因为其实过去嘅行业已经係做咗好多嘅方法去搵人㗎啦。咁甚至係有啲係包括咗係一啲叫做日薪工啦。咁日薪工其实香港唔鼓励做呢啲所谓现金出粮啊、日薪工啊咁样佢做呢啲咁样嘅动作嘅。 好，同你倾到你先啦，接住落嚟我哋新交通消息报道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凤舞街嘅坏车仲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同埋伟业街天桥，同埋系伟业街近上月道。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新鸿基中心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南啊，嘅观塘骆驼七大厦有一间食肆啊，叫做光荣米线。就接到地政署嘅通知咧，就话佢系违反大厦里边只系能够只准用作工业同货仓用途嘅规定啊，要求佢停业，如果唔系咧，就业主就会被钉契。嗱，呢件嘢就引起啲社会嘅关注嘅。地政总署亦都系证实咧，九龙东区地政署咧早前收到投诉，就经视察之后咧，发现咧违反地契嘅用途，咁就向单位嘅业权人咧发出警告，要求今日29号之前咧纠正违契嘅用途。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就认为咧，部门依法执法咧系值得支持嘅。但是若果只是针对单一的食肆选择性执法呢，就欠缺说服力啦。咁可能回应这个讲法啦，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就说呢，违契就是违契，不能够由于一个单位违契，本港有其他的同类单位未收到信就说地政总署不啱咁。 哇，我就觉得这个讨论呢就非常非常非常之复杂。我谂香港人咧，即系唔好话工厂大厦嗰啲翻工嘅人啦，经过嘅人入去呢啲食堂食嘢咧，不计其数。日日食紧都好多。我谂好多人咧，第一嗰个佢系咪合法经营就冇乜人会深究嘅，即系。但系咧，如果你话取消咧，咁依家第一呢啲即系佢哋嘅去向就系一个问题啦，当然呢个第一个问题啦。但第二个问题咧，就牵涉仲有好多。喺度经营嘅唔系净系食肆，仲有其他嗰啲，可能喺度卖紧嘢啊，即系嗰啲佢又合唔合法咧？咁呢个第二个问题，咁呢个问题个复杂性咧，我觉得仲复杂过话僭建。香港我谂好多嗰啲建筑物都有僭建，咁话而家要拆咧都唔知几时先拆得晒嗰啲僭建。咁唔系，我就赞成系要执法嘅，但系点样去？处理一个好耐都冇执法嘅问题咧，呢、这个真系好复杂。 嗱、喺工厂大厦里边做食肆咧，有几个文件咧就要了解嘅。现行嘅规定咧就有包括有食物制造厂牌照啦，有工厂食堂牌照啦，有工厂食堂豁免书啦，呢啲嘅文件。咁呢啲文件究竟系关乎啲咩嘅咧？咁一阵我哋都请嚟了解呢个状况嘅嘉宾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嘅。咁关于今次嘅呢件事呢，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就认为呢，呢一次嘅严正執法啦，就令到工厦食肆呢忧虑当局打算一刀切咁样執法，就形容呢係以旧嘅法例呢嚟規管工厂食堂，就等于呢就以明朝嘅法例呢嚟惩罚清朝嘅人。我觉得佢呢个讲法都几得意吓，系用明朝嘅法例嚟惩罚清朝嘅人。嗱，事实上咧，时势逆啊，大家都知啦，好多工厂大厦咧已经系再冇工厂运作噶啦，啊，而所谓叫做活化工厦嘅呢个政策咧，我个人认为啊，实质上亦都已经系以明朝嘅建筑。嚟用嚟做清朝嘅用途啊，其实都已经系准许啊。问题嗰啲具体规定系点咧？咁系好值得研究嘅。 所以你依家咧就你依个问题仲复杂，你就将咧食肆又好啊嘛，点样能够喺翻原来工厦个能够合法经营？咁我哋可能要问一大轮嗰啲程序啊、法例嘅问题啊。你依家仲问到一个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工厦转变用途。咁当然依家政府系有做工厦转变用途，不过咧能够转变成座工厦能够转变用途嘅，其实就唔多，因为咧牵涉好多个部门、好多个条例、好多个法例嘅问题。咁即系如果依个问题你话我哋工厦虽然亦需要保留少部分，其他要转变用途咧，咁呢度咧又是另一个更加大的问题，成座嘢点样转变用途的问题。 今次的讨论都引发了一些其实大家都一路都知心知肚明的问题。 是啊， 即是没拿出来摊出来讲的，一摊出来讲了很多东西，怀疑你刚才说斋。有一个现象我觉得有得意，似乎呢这个所谓叫罚款呢是不及钉契咁有效去阻吓。 就住呢件事，咁你传媒走去访问嗰啲有关啲食肆啦，有啲即系例如好多食环署嗰啲告票咧，话你唔可，你未有牌照啊，告你啊，咁样，咁啊罚款就介乎7000-12000到咁样。过去咧一年就收一次告票嘅啫，咁啊近呢几年咧即系连收到5张咁样，啊似乎都好似。对唔住咁讲啊，吓呢啲叫做罚款啊，当开支嘅啫， 系 都唔系好理嘅啲人啊。但系今次咧话，喂钉你个契，咁啊业主啊做嘢啦，依家 系 啊，所以钉契可能系比罚款咧更有阻吓作用。 不过咧，我相信依家啲即系啲商户咧，所谓我哋叫做咧，依家都系用紧一个即系学生嘅理由啊，你罚我啊？好多人都犯規，點解唔發牌其他啲咁？而家即係咁啊！咁政府就即係都投赤喎。政府話唔係係你犯規，所以我罰你咁。咁點解唔罰其他？咁呢個問題真係又係另外一個大家覺得應該點處理嘅問題。 對唔住，講一句，你剛才嗰個嘅所謂叫做論據咧，係小學雞嘅論述嚟嘅啫。 我知，我講得少比較斯文啲。咁但係政府話。咁是你犯規嘛，所以我罰咗你先咯。 等於你揸架車違例泊車， 係啊， 差人抄你牌。 咁你話 你全香港成條理論道咁多，你唔抄抄我，你針對性咁樣，呢咪小學雞嘅論述啦，係咪先？對唔住，我認為小學雞嘅啫，係冇道理嘅。有關嘅議題咧，好多牽涉好多學問。而家我哋請嚟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客座副教授张胜典教授，张教授你好。 阿张教授，依家就唔好问你小学鸡问题，因为大学教授嚟。 问题啊？吓？好困 难啊！呢个好问题，咁你点解答啊？呢个复杂嘅问题。 嗱，逐个问题讲啊，教授。嗱，目前大部分嘅工业地段嘅地契嘅条款咧，都限制工厂单位咧，只系用嚟做工业啊。斜线仓库用途，如果要设立工厂食堂咧，需要向地政总署申请一个叫做工厂食堂豁免书。申请呢个豁免书需要咩条件啊？又系点样规定？可唔可以都系同大家介绍下先呢？ 可以啊，其实咧，大家要留意食堂嘅定义咧，就唔系一般嘅餐厅。食堂嘅定义咧系真系 canteen 啊，佢嘅最初嘅原意咧就系谂住你本栋大厦啲工人要食饭噶嘛。 系啊， 咁最主要就系爱嚟俾你啲工人食饭。基本上嗰个食堂咧系唔对外开放嘅。咁呢个大家要明白，千祈唔好谂住哦有食堂就可以照做生意，呢个系唔啱嘅。 系， 咁掉翻转，其实我哋见到部分咧，其实尤其是地下嘅我哋叫做 workshop 啊，叫工厂地厂咧，有部分真系攞到呢个豁免书做呢一个可以对外开放嘅餐厅嘅，咁嗰啲真系用系做咗我哋叫 eating place 即系我哋叫餐厅啦个用途，咁两者系有区别嘅。咁一般嚟讲嘅申请咧就系要业主同意啦，咁提交我哋叫认可人士点样提供你嘅改动系点样咧？咁当中要符合翻啲，譬如话走火啊、食安嘅要求啊，咁交入去地理总署，咁地理总署亦都会传阅多个政府部门，包括消防啊、警务啊、卫生啊，各样嘢都会攞啲叫做意见。咁最后尾如果真系各样都通关嘅话咧，咁其实咧就会收取翻一个叫豁免叫 waiver fee，收一个费用嘅。 系 个费用咧就系两者租值嘅相差，即系咩咧？地厂原本租开$5，咁而地下嘅餐厅租开$50个租值，咁两者就有$45嘅租值喺度。咁呢个两者相差咧就要交翻俾政府作为呢一个 waiver fee 嘅。咁所以其实呢个涉及到好重大嘅呢一个金钱付出。咁你见所以点解调翻转两者真系有分别嘅？你即系一个铺同一个厂做食个成本个分别好大。 具体讲嗰个叫做工厂食堂豁免书先啦，呢个地政署嘢嚟嘅。其实嗰个最主要原意就系话，你嗰个地契系俾你用嚟做工业同埋做仓库嘅啫嘛，你做咗第二样嘢就已经唔系嗰个原来嗰个用途啊嘛。咁喺嗰个土地成本上面系唔同啊嘛。咁所以咧就系、是、你爱嚟做咗食堂，其实对政府嚟讲系收少咗钱，系咪啊？所以就系要一定嘅程序嘅规管，即使攞到呢叫个豁免书都好咧。嗱，攞咗呢叫个工厂食堂豁免书，系咪唔使补嗰个成本嘅差价？系咪唔使？ 個別都要睇翻個地契，因為一般嘅地契裏面都有講，可能有個百分比係可以做食堂嘅。 嗯， 如果係跌入咗呢一個範圍裏面，應該就唔使俾呢一個呢、這個叫豁免書費用嘅。咁但係如果係冇嘅話咧，即係你另外再申請嘅話咧，咁佢個別睇咧就叫都好似一般嘅豁免書申請咁，都要俾翻個費用嘅。 嗯，好啦，即使申請到一個叫做工廠食堂豁免書啦。工厦里边系咪就可以做堂食咧？咁样如果又做堂食，又要攞另一个叫做工厂食堂牌照，系咪咁咧？ 冇错，因为基本上有个考量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工厂嘅设计原意咧就唔系做饮食啊，即系做工业嘅。咁大家成日就话啦，喂，其实而家楼上都好多做咗工厂工厂单位做咗食肆，但个问题就系、是、一日嗰、那个。佢係工廠，其實個業主係有權種即係工業用途嘅。如果側邊擺咗個食肆喺度咧，咁其實兩者嘅用途就會相違背，亦都係有構成到啲走火或者係安全問題嘅。所以呢一度咧就大家都揸得好緊嗰條底線嘅。 嗯，係。咁另呢、這個食堂牌照，即使你攞到都好啦，只能夠係俾呢一座建築物嗰啲僱員食嘅啫，係咪咁講啊？ 冇錯冇錯 ，can 係啦，冇錯，呢叫食堂牌照，即係願意就係俾翻你個工廠嘅工人喺裏面食嘅。咁、 嗯、 當時嘅諗法都幾人性化嘅，但係今天睇翻其實真係冇諗過，都冇工廠上面可能運作少冇一工人，咁於是乎如果要維生嘅話咧， 係 個別單位就要對外開放，但係呢個就唔容許，地契上面係唔容許嘅。 嗯嗯，好啦，咁另外一個叫做食物製造廠牌照又另一件事咯。 系啊，呢、這个应该系食环署嗰边批出，即系类似监控翻餐厅嗰类咁嘅要求嘅。 嗯，這个就只能够系送外卖嘅啫，都系系嘛，就唔可以坐喺度食噶呢一啲客人系咪？ 由于我主要都系处理地政嗰边嘅，咁呢一个关于卫生食环署嗰边嘅要求咧，其实我呢度都唔系太清楚、啊、 嗯。好啦，咁有啲食肆就话咧，佢哋向食环署申请食肆牌照嘅时候获批啦，但系就唔知道地契上面有限制，到开业之后一段时间咧，先知道违规。呢、這个咪反映唔同部门之间喺资料嘅互通问题上面，同埋喺让公众了解个问题上面又做得唔够，系可以有改善嘅地方咧？ 系嘅，因为其实就每个部门都系睇翻佢自己个范围以内嘅。即系举个例子，其实好似食环如果话批咗个牌出嚟，佢系唔确保你嘅工契，甚至乎系地契有冇符合要求嘅，呢个系好正常嘅。因为工契其实唔系政府可以管辖到嘅嘢，工契系个大厦发展商第一日落成之后同第一个买家签嘅一份私人合约嚟嘅，咁、 嗯、 其实政府系完全唔知道里面嘅内容嘅、 嗯， 理论上，咁、 嗯、 其实佢会唔知嘅。但系至于地契方面咧，其实随住今日咧嗰个资讯咁发达，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即系多个部门其实可以互通，可以即系做翻个记录，可以方便申请人可以有个知会咁样嘅。 嗱，咁但系如果睇嗰个工厂食堂发牌程序嗰个流程图咧。一开档嗰阵咧，即系有人申请攞呢个叫做工厂食堂牌照嘅话咧，佢就首先向呢个食环署嗰度申请啦。但系食环署已经将有关嗰啲资料攞俾地政署啊、劳工处啊、其他部门睇，睇嗰啲部门有冇反对噶咯。所以你啊，即使嗰啲部门之间沟通得好与唔好都好咧，向食环署提出咗申请之后，佢系会将呢啲资料俾另一啲部门，包括地政署噶嘛。咁所以理论上，地政署如果有啲唔同意嘅地方，佢亦都会同食环署讲翻噶，系咪咧？ 呢个系理论上嘅程序嚟嘅，但系我哋过往见到都有阵时有啲部门咧俾唔切意见嘅。咁如果系食环嗰边咧，就会俾个回复个申请人，就系话有譬如有个别嘅部门未俾到意见。咁、 嗯、 咧，喺我个范畴里面咧，我就冇问题。咁 但 你就要需要再个别同翻部门去再个别嘅部门去攞翻佢哋嘅意见咯。咁、 嗯、 因为其实都几多，你睇翻嘅情况，因为其实真系好多咁嘅申请嘅。咁个别嚟讲，可能有啲延误，咁所以会导致有咁嘅情况发生。 嗯，好啦，不如我哋又讲翻嗰个问题本身，最根本嘅问题先啦。咁工厂大厦本来我嚟做工厂用途啊，而家唔系啦，时势逆啦，明朝嘅建筑物而家我嚟做清朝嘅嘢啦，人咁讲啦咁实情嗰个所谓叫做活化工厦嗰个政策嘅方向啊，都系明白到工厂大厦佢原来个工厦嗰个功能已经不再有实际嘅需要啊嘛， 俾佢做其他用途啊嘛。咁而家嗰个活化工厦嘅政策系点样？可唔可以趁呢个机会同大家介绍下，张教授？ 可以啊，其实活化工厦咧，其实就系要求全栋嘅工业大厦嘅所有业主，如果你单一业主就好简单，一个业主啦。咁如果系卖散咗嘅，就所有业主同意底下咧，就向呢个地政总署申请呢个活化工厦嗰个要求啦。咁我哋叫做 special waiver 嘅，特别豁免书。 系。 咁但系里边咧，就佢有要求咧，就你活化完之后，你个总楼面面积唔可以多过你原本第一日起好嗰个面积。咁但系当中有啲咩额外嘅要求咧，就系、是、要你，譬如你改造工厂转做酒店咁样，咁你。呢、这個酒店咧就要符合翻今天嘅所有建築或者係甚至乎係安全走火各樣嘢嘅要求嘅。咁你要見到其實當中點解會係做全棟嘅工業大廈做活化係可行咧？香港，因為最重要其實就每一棟大廈咧，如果你係賣散咗嘅大廈，會有工契呢個問題。因為要更改工契咧，基本上係好困難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工契咧係如果要更改嘅話，今天嚟講應該係要所有嘅業主同意咗喺更改度嘅。 嗯， 咁你要發覺，如果我擁有咗全棟大廈，咁我係單一業主，我梗係改度啦，或者我可以廢除張工契都得添。 嗯， 但如果你單一嘅即係賣散咗嘅工廈嘅話咧，基本上係改唔到個工契嘅。咁佢公契裏面通常都會跟翻個地契要求嘅地契寫咗做工業或者係貨倉，咁佢都會咁寫。咁所以就呢度會導致到個活化工廈嘅政策，而家最可行嘅都係喺翻單一嘅全棟工廈裏面做。呢、這個就真係歷史遺留落嘅問題，同埋亦都係法律嗰個要求嚟嘅。咁暫時睇落去，其實除非有額外嘅法例去凌駕於公契，但呢個係涉及好複雜嘅一啲法律嘅觀點同埋處理咯。 嗯，政府推行嗰個所謂叫活化工廈嘅措施之後咧，就批准業主咧改裝或者重建部分工廈作為非工業用途。咁啊，講有幾範嘢嘅，辦公室啦、藝術工作室啦、文化創業產業啦、輕工業物流啦，咁就唔包括食肆。而家最其實最旺場嘅就係做食肆實證。你覺得喺呢個活化嗰、那個政策里面应唔应该涵盖埋食肆咧？你觉得？ 要涵盖嘅话，其实我觉得系睇位置啊，咁同埋其实睇个别大厦，譬如话大家最紧张嘅，就因为而家唔俾你做咧，最主要嘅原因都系因为嗰个安全问题，因为始终系食肆会有明火啦。咁如果系隔篱左右亦都有好多嘅工业嘅，譬如话材料或者系啲产品喺度嘅话咧，发生意外嘅话，嗰个危险好大。咁大家會唔會都會靈活啲睇睇會唔會如果個別嘅申請佢有啲譬如話已經係個譬如啲樓梯或者係走火方面係向街，咁呢一類嘅會唔會個別可以處理，可以即係彈性啲咧？咁我覺得都呢度都可以有關部門可以睇一睇嘅。 嗯，原則上所有呢啲申請，如果你牽涉到消防嘅安全嘅話，消防處消防條例佢都會執行消防條例嘅時候，如果消防處你認為有冇問題嘅話，就係冇問題噶啦。 系啊系啊，但系问题就因为佢哋都有个通例，就系楼上嘅改变用途，其实如果你做食住，而家嘅情况咧，都系一般都唔会考虑噶啦。 嗯，好啊，好多谢你吓，香港大学房地产及建设系客座副教授张胜典教授嘅。接住落嚟有新闻报告嘅，请大家留意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系生效嘅，请各位留意啊。接住新闻报告。 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第一立話對於駱駝七大廈嗰個光明米線嗰件嘢啊，有咩觀察啊？ 喂，我就覺得咧，即係要分開兩個問題嚟講。如果成講緊活化工廈就成座嘢嘅問題咧，那個可能就另外處理。先講翻呢個駱駝依單嘢咧，嗱佢當然依家肯定就即係唔合乎法例啦。咁但係依家實際上咧，喺好多依啲所謂工廠嘅食堂裏面咧，就有兩個現象嘅。一個現象咧就係唔係淨係買外賣或者立食，即係企喺度食，係會有啲地方咧就坐咗喺度食。咁呢個即係理論上唔啱嘅。依家第一，第二個問題咧。就是他应该是招呼 嗰間嗰座工廠大廈裏面啲人啊嘛，但係因為呢間工廠大廈裏面都冇乜人， 唔夠生意， 係啊，唔夠生意，就好多外來經過嘅人又好，乜嘢都好咧，就入去買或者以至坐到食，咁所以坐食同埋招呼外來嘅人呢個問題咧，點解決咧？因為依家現時咧，即係喺現實嘅情況咧，都好多嘅， 係 咁。呢、這個 case 咧係應該點樣去處理呢係，然後第二個問題先至去到啊，成座大廈咧點樣活化佢啊？即係啲法例嘅問題啊！即係我覺得要分開兩方面講先得。 其實我哋嘅城市好多光怪陸離嘅現象嘅嗱，有啲食肆話明只係招呼會員嘅 嚇， 係明咧出邊寫住嚇， 係啊， 你入去食咧得。即刻做会员 啊！ 扫描我个， 喂，嗰个叻噶啦！即刻做会员， 即刻做会员， 做 十秒钟唔使做会员， 系啊，呢张卡嚟啊嘛，系啊， 而家唔卡啦，而家扫描啊，关注我个 Apps 啊， 系啊， 做会员啊，我哋又不如请啲行家即系倾倾呢件嘢咧。嗱，依家请嚟咧就系稻苗飲食专业学会会长啊，徐文伟先生，徐先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 喂，徐生呢单嘢点收科？你觉得？都好多喎、啊，香港真系。 其实就好易解啊， 可以解 点解？罚款得啦，即系话。 因为本身我哋香港个法治基础都好好嘅， 系。 即系工厂食堂牌，讲下牌照嘅法例先。工厂食堂牌咧，其实咧就系一个有规范嘅牌照嚟嘅。 嗯， 系。 每个工厂大厦咧，其实就佢嘅总楼面面积，譬如系100万尺， 系。 其实佢。整棟嘢咧就唔可以多過10% 咧做飯堂嘅，即係唔理你幾多飯堂啦，即係100万尺就可能即係10万尺啦。咁再跌落去呢個總面積咧就要睇啦。頭先而家我哋喺社會討論得好緊要就係個地契啦，個地契係咪容許可以做啦？跟住兩樣都得啦，咁就要睇埋其他嘢啦。就係、是、我哋行內咧就叫風火水電煤啦，係咪符合要求？ 係。 跟住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走火個問題啦。咁、如果樣樣都配合到咧，就可以出到個牌照咯。咁咪嗰個牌照持有人咪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去經營咯。咁呢個冇問題嘅，法例係容許嘅。 係。咁所以就係、是，所以就係喺嗰個食堂牌照嗰度咧，嗰、那個10%嗰度咧就可以擴闊啲，係咪可以？可以？呢個係咪一個關鍵點咧？ 依、這个系一个关键点啦，即系譬如你而家系咪仲系要拿住10%呢个比例去做呢？第一，第二就系、是、嗰、那个地契系唔系可以有啲方法，例如系叫做我哋叫保威化，即系容忍啦，就补一啲费用俾地政署，我转做土转个土地用途啦，我想做食肆，就唔知得唔得咧？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啦。 系 咁，现时我哋喺社会讨论咗几日咧，就嗰个其实咧，经营者咧，我以我信息所知咧，其实佢唔系揸住个饭堂牌嘅，系揸住叫做食物工厂牌。食物工厂牌咧个原意咧，就系、是、俾一啲叫中央工厂啦，或者做食物工厂嘅同业咧去经营嘅，咁佢要攞牌照嘅。 系 咁，但系有啲叻嘅经营者咧，佢就攞咗个牌照。就去经营佢嘅食肆啦。咁、但系呢、這个食客都要注意噶，因为食物工厂咧，佢唔喺个走火上嘅要求咧比较低啲， 有风险噶喺度食都其实嗬， 好大风险啊！因为你譬如上咗楼，佢根本冇预你有咁多人，万一有意外嘅时候或者火烛嘅时候咧，咁多人走火警嘅，佢冇预到嘅，牌照冇规例到嘅，咁变咗咧就会好大好大风险噶。 系，嗱，现实就归现实吓，理论就还理论，呢、這个就系、是大家都见到嘅一个城市现象啦。根据食环署嘅记录咧，就而家观塘骆驼七大厦里边有60个处所系持有佢哋所签发嘅有效牌照嘅，包括5间工厂食堂啦，53间食物制造厂啦，1间冰冻点甜点嘅制造厂，同埋1间新鲜粮食店咧，但系冇1间食肆系有可以接待外来食客。之但系每日都不停有外来食客嗰度光顾，呢、這个就系、是， 我就系想问呢个问题点处理 咧？呢个就系我哋嘅城市嘅、城市嘅现象啦。 你话好易处理，我就觉得呢个问题难处理，系咪法要会员制度嘅点咧？ 呢个现实同理论嘅问题嘅差异啊，阿徐生点睇？ 佢呢个我觉得就要公平执法咯。既然大家知道喺法律上是不容許有堂食的，那我覺得監管的處方相關的當局呢都是要 公平公正去執法啦，冇理由有啲去執法，有啲唔執法。咁就第一點。第二點咧，你對一啲真係守規合法經營嘅經營者，唔公平啊！即係佢真係好守法，佢又做曬好多嘢，我都好大投資我落去做，咁變咗有啲就對佢哋唔係好公平。咁我相信處分，我哋都對佢有信心，一定會執法嘅。 好啦，如果有一啲食物製造廠牌照啊，有呢個牌照嘅餐廳啊，其實唔應該叫做餐廳，因為唔可以，其實唔合法啦，係嘛？只係有食物製造廠牌照嘅食肆，不如我咁講啦，嘅食肆，佢用呢個垃圾嘅形式嚟經營，又合唔合法咧？又即係企喺度食啊啲客人。 呢、這個其實是灰色位嚟嘅，例如一啲街鋪，其實譬如魚蛋小食、雞蛋仔，佢都係攞緊呢個牌照啊。 嗯， 佢買走咗，佢企喺度食。 嗯， 咁但係呢個佢就風險相對低啲啊。街鋪萬一有咩意外，跳出兩步，我已經跳咗出馬路啦，係咪先？即係走咗啦。 係。 咁你上咗樓都係一個好，頭先我跌翻個位咧，就是、風險位嗰食、個食客自己本身個風險冇大。 嗯。 第二咧就唔應該。發生就係工廠大廈裏面係會有垃圾咁嘅情況啊！個廠牌個原意係貨，頭先都講啦，一啲中央工場或者批發俾一啲嘅零售餐飲零售店去做一啲叫做半製成品或者全製成品嘅牌照嚟噶嘛，咁就唔應該存在垃圾咯。 有啲中小企嘅食店嘅負責人就話咧，依家嘅情況就話以舊有嘅規管工廠嗰啲規例嚟管而家嘅現象係需要改變，建議當局咧成立跨部門嘅小組研究修例或者另立新嘅例。你同唔同意呢啲建議呢？如果要修，又點修法呢？ 我因為其實香港絕大部分嘅法例都唔係琴日或者新去定做噶啦，其實七啲法例都其實都有一定嘅歷史。咁我覺得都係同意嘅，即係要同步啦，追上時代步伐咧。我哋有啲咩位置可以提升改善到嘅，我哋咪去改咯，令到營商又便利啲。做生意嘅又好啲，客人又方便啲，咁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對個社會都好事。 喺做 提升，點樣提升啊？上到工廠直牌，我諗都係嗰幾個位啦，個地契問題啦，地契係咪即係本身可以容許佢做呢件事？如果唔容許，我哋可唔可以好似地鋪或者其他咁樣叫做補個非法俾地政署，我哋轉咗土地用途咧？係咪？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是、那個食肆本身係咪係嗰個處所或者嗰個物業啦？能唔能夠符合到我哋出一個正常嘅大牌嘅要求？咁系呢两步啫。如果得嘅，我觉得系可以俾佢哋继续经营嘅。 系作为一个食客，我觉得最重要就两样嘢啫。一食物安全卫生 ，OK。二就系个消防嘅安全，系咪？头先你讲咗啦。如果呢两个条件系符合咗，我作为食客，你鬼你地契嗰啲嘢关我咩事啫？系咪？喺呢要满足咗呢两个食物安全同埋消防安全呢两个大前提底下，系咪好多空间？其实政府可以调整咧。 头先嗰两个大真系地契咧，其实都系好关键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地契就涉及嗰个物业嘅价值噶嘛，同埋个租值噶嘛。 政府收益咧，亦都吓。 政府收益啦，同埋对一啲真系喺地铺经营，佢本身地契容许，咁佢价值同租金会高啲噶嘛。即系佢交租会交贵啲啦。举个例，譬如我哋喺观塘区咁样讲，我哋讲啦，上楼嘅工厂。即係仲可以做工廠嘅，佢租值平好多喎，可能10蚊至15蚊一尺。咁但係如果係一個地鋪或者佢上樓容許佢做飲食嘅鋪嘅話咧，可能已經去到80至100蚊尺喎，講緊十倍嘅價錢。咁而家存在嗰個商業行為有不平即係傾斜競爭，咁所以呢個都係要注意咯。 咁啊係，公平都重要喎。如果我守法就變成老襯，咁邊個會守法啫？ 系啊，即系呢 个 好重要啊！ 系，好，非常之多谢你吓、啊、好，稻苗飲食专业学会会长徐文伟先生、啊、大家对于工厂大厦做食肆吓、啊，相信好多人都帮衬过噶啦。有啲咩观察，有咩意见吓、啊，有咩睇法，系行家嘅或者唔系行家嘅，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1，有陈先生电话，陈生你好。 系你好， 陈生， 陈生有咩睇法？ 大家 系 好开心你翻翻嚟电台嘅讲嘢， 多谢你。系 我有一段时间我冇听电台好耐啊，因为太过离谱。咁我想讲讲咧，我本身系赞成个即系工厂区嗰度咧，楼上可以开食肆，只要合乎消防。因为你谂下工厂大厦咁多人，冇地方食嘢，咁你明唔明白意思啊？咁你地下嗰啲当然就是大家可以做食堂啦，即系工厂食堂，其实都系为即系违咗规嘅。是規定是俾佢食堂嗰啲人用嘅，佢都係 open 俾人哋，咁佢依係違規。我覺得應該係喺個消防或者安全嗰度咧，衞生嗰度搞好佢。 最重要嗬，嗯， 係啊。另外梁生，我想講講，既然講食堂，點解啲工廈啲食堂啲衞生啊幾好企理？點解我牛頭角下邊嗰個食環處嗰個街市啊，牛頭角街市點解咁差嘅食肆？ 嗯。 嗱，點解會咁講咧？啲傷殘人士咧喺二樓嗰個食肆咧。就完全過唔到嘅，咁後樓梯咧走火通道就擺曬佢啲架撐啊、拖腿等等，甚至乎啲天橋咧，牛頭角下村有即係食肆嗰度而喺條天橋去下村嗰度嘅，佢佔用埋嗰啲地方嘅，係冇人理嘅，三不管嘅，究竟係屬房屋處理啊，嗰條天橋係食環處理咧，即係投訴個 N 咁多次係冇用， 冇改善。 系啦，咁依家見咗特首話 KPI 嘛，咁佢最叻就係食環署最叻嘅照得，我檢控咗幾多單嘢，乜，喂，檢控係最後嘅手段嚟噶，唔應該有檢控噶嘛，咁你搞掂就得噶啦嘛，搞咗咁耐，即係我覺得咧，食環署依家我想，我唔好意思，我都有少少投訴，你嘅食嗱依家街道咧。嗰啲店鋪左街有定府罰眼，我發覺現在好咗好多喎，牛頭角附近好咗好多。 好， 但係政府本身係製造混亂，佢設街市管理都不善。 我明白你嘅作為嘅市民個觀察嘅，例如食環署就管環境衞生噶嘛，但係食環署管嘅廁所係最污糟嘅，對唔住，係咪？好多謝陳先生嘅觀察。 一台玩遊戲。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淑梅啊。 以下哪一个是关于气候和环境的 节目？旧日的足迹还未访问过以下哪一个？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陈乐蒂。 我约了 AI 淑梅在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IG RTHK Radio 1和大家玩一台二十问的游戏。 一管杂气，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近年国际文凭课程 IB 备受家长追捧，除了国际学校，不少直资学校亦纷纷开办相关课程。究竟 IB 是不是等于没有功课、没有考试压力？家长对 IB 认识有多少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IB 是感的，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第一立系有关骆驼七大厦嘅食肆嘅问题咧，发展局嘅面书嘅网页里边咧有咁样嘅一啲论述吓，就话地政总署咧一直系按风险为本嘅原则咧对工厦违契情况咧执管嘅，呢个系基于两个公众利益考虑，一公众安全考虑。二就是公平营商考虑，在公众安全考虑那里是怎样呢？就是工厦本应是用来做工业运作的，而大厦的消防设备和走火设施并不预期会用来应对一些商业的活动。当违契用途引起公众进出工厦的单位，例如是食肆、学习中心、商店等等，由于这些人士并不熟悉工厦的环境，亦都未必懂得怎样在工厦逃生，如果发生火警就会十分之危险了。咁至于公平营商考虑啊，地政署又点睇呢？就话违反地契同埋其他法例，例如食肆牌照要求咧嘅业务系冇按机制申请地契豁免同埋适用牌照同埋缴付相关费用咧，自然就能够以较低成本嚟经营啦。对于同行业嘅其他循规嘅经营者，显然系唔公平嘅。地政总署会继续按照部门政策同埋工作优次，对违反地契嘅个案采取执行，采取呢个执管行动。 并且按风险为本的原则率先处理涉及对公众安全构成潜在风险的个案。以上是发展局的、面书的网页里面的论述。 我觉得政府这个回应呢在原则上呢就很清晰的。即是说呢他呢今次执法或者未来执法呢就出于两个考虑。一个就是安全执法。即是走火警啊那些咁嘅问题啦。第二个呢就是公平竞争的考虑即是个执法即是咁。咁呢个他是很清楚的。 嗯、 但是我跟住落嚟问嘅问题呢就是现时存在一啲嘅乱象即是话即是违法的行为呢、就牵涉到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政府啦一个就是经营者一个就是顾客。好啦政府话依家我要公平执法安全执法。咁但依家有好多乱象喎咁佢个执法嗰个速度同埋广泛程度会点呢未来依个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係嗰啲经营者当然你执法呢就佢自不然就打醒十二个精神做人啦咁但亦都有啲人会走法律罅嘅咁我觉得或者有啲佢根本都唔清唔楚嘅咁呢个究竟係应该点样去教育嗰啲经营者同埋教育啲顾客喎因为好多顾客呢就唔清楚嘅就去买嘢嘅啫嘛就去食嘢嘅啫佢点会知道坐喺度食唔得要企嘅或者上二楼就危险嘅啫咁样就喺地下就安全啲即係好多佢冇呢个方面嘅考虑嘛。 好咁跟住呢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啊江玉宽议员啊江议员你好啊。 你好 喂点样執法啊点样喂執法个问题你点样去觉得政府可以如期執法你觉得可以点做呢 好嗱，咁啊，其实大家都知啦，两位其实有关嘅即系观塘区啊，唔好话骆驼七大厦，其实爱嚟做非工业嘅用途咧，都唔系一朝一夕噶啦。 系啊， 其实即系十几年咧，最少都 系。 咁我过往我都去过，其实今日晏昼我都落咗去。 系 啊，咁我啊想，其实政府好似你哋头先讲得好啱，公众安全考虑梗系好首要啦，明白？另外你話嗰個公平營商，其實呢兩點我都冇，唔係質疑佢，但個問題係佢點樣去到行使分析佢個權力， 冇錯啦，即係個落實問題啦， 係啦， 係。 原則邊個唔識啫？原則個個都識啦。而家個問題，我聽到啲市民啦，即係今日我有落到去，其實我好唔開心啊。點解咧？唉，我原先係諗住去了解一下啲市民啦，了解一下啲商號啊，係咪需要？点知我行去有几间商同我行催前，即系讲自己系边个，我想嚟了解你，我系即系想帮你嘅。点知你知唔知佢哋点咧？佢哋咧就佢哋直情咧就直情拉闸啊！ 哦， 即系听到立法会嘅三个字都拉闸啦，已经即系佢惊啊！即系我即系其实我有啲好唔即系 惊弓之鸟，而家佢哋变咗， 我个心好过意唔去。理论上就系、是政府应该系要。做嘅嘢係應該市民係要乜嘢？其實應該係同大家一齊噶嘛，同咗一條船。而家點會係聽到政府？即係我都係其實立法會都係政府嘅一份子。我行埋去，佢拉閘啊，驚到佢係驚啊，跑跑入個鋪度。即係我自己其實我個心好唔開心啦，即係睇到咁嘅現象。咁好啦，而家我哋講翻執行。咁我想問先嗱，而家政府就話要執行啦。嗱，犯我哋而家唔係鼓勵人犯法。其实违反了法律或者违反了官批地契是不对的、这个是明白但是好像刚才你们两位讲得很对吧其实为什么这么久以来没有去到做好这个公众教育呢对不对、根本市民是不知道他觉得你出了牌就算是那些小商户都好他觉得你十几年来你都不做执管、好了我现在签了张租约了两至三年、用了几十万下去装修 是你说执法了 是你突然间就话执法，咁对啲市民嚟计咧，佢哋系冇晒准备嘅。 好，江永欢啊，好多问题值得再听你讲你嘅意见嘅。我哋新闻报告之后继续倾好唔好啊？得唔得啊？ 好，梗系得啦。 好，多谢你啊。咁啊，刚才系立法会议员啊，江玉宽啊，好多意见想听佢讲讲嘅吓。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强台风苏拉尔增强为超强台风，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苏拉会在未来一两日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而向广东东部沿岸至福建南部一带。未来一两日会考虑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由于苏拉可能与东面的另一个热带气旋海葵产生相互作用，苏拉随后的路径变数较大。政府宣布成立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专责小组，由香港交易所独立非执行董事证监会前主席唐家成担任小组主席，全面检视影响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因素，向行政长官提交改善建议，短期之内将会开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面对地缘政治和外围经济环境影响，需要作出策略性和前瞻性规划，加速发展。专责小组主席唐家成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对委任感到荣幸，相信其中研究方向将包括会否调整股票印花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访位于葵青区的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并且同营运机构代表和中医诊所的中医师会面，了解中医诊所的运作以及参与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的情况。卢颂茂表示，政府今年年底前将在全港18区的中医诊所增加政府资助中医药门诊服务名额，以落实施政报告入边将服务名额增至每年800,000个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深化中医药在基层医疗层面的角色。另外，医管局今年年初已将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常规化，并且会逐步将服务扩展至更多医院和涵盖更多更广泛的病种，务求是涵盖更广泛的病种，务求更好发挥中医药和中西医协作的优势。英国运输大臣夏曼恒表示，因为空中管制系统故障导致进出航班大受影响的问题，可能要几日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由此官员不认为事件是由网络攻击造成。由于空管系统出现技术问题，影响自动处理飞行资料的能力，英国机场空中管制员昨日要改以人手输入飞行资料，超过1500班机取消，大量航班延误，相关问题已经修复，但航班升降未完全恢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减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接近周末风势较大，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几宗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接近丁九。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观景台。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去到康达径。观塘道有水管急收啦，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中慢线封闭咗。另外后些少啦，观塘道都是去旺角方向啦，近住定富街休憩处有交通意外，所以而家咧系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近康宁道。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咁所以影响到咧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而家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窝打路道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近太子道西桥面。 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挤塞，车龙排到近丽业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咧比较繁忙一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系挤塞，龙尾系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仍然系车多繁忙噶，车龙排到去近美城苑。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車龍呢就已經散得七七八八的了，但在後些少近住黃金海岸那段還是比較車多。剛剛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康莊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的意外清場，車龍有待消散。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揸車的時候聽電話要用免提装置，但是最好呢都是将车停定咗先至讲电话，又或者是请同车的乘客代劳啦。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股集气， 健康唔好估估下， 视网膜就好似系一个眼内壁嘅一个墙纸咁，黏贴住个眼球嘅内壁，就啲光线可以投射入去啦。 听清呢一点，健康多一点。 咁视网膜脱落，简单咁谂就系话视网膜同个眼球内壁分开咗，最差就系个视网膜慢慢咁样巢咗，影响埋个黄斑点结构，咁样睇嘢咧就好受影响。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只要我哋揾到真正嘅巴士色狼，就可以还小坏坏你嘅清白。 呢啲人仲衰过贼，我哋喺边度捉佢啊？ 哼，其他人可能唔得，但系我周游咧，有我自己嘅绝招。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4-25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话：头先我哋同立法会议员啊，江玉欢议员咧倾开啊，观塘骆驼七大厦有食肆被指啊违反地契，被迫停呢件事。而家我哋继续同阿江玉欢倾。 系，你系啱啱讲开要教育嘅问题，同埋咧见到你都要落闸，咁你点解决呢个问题咧？ 阿江玉欢， 我系我其实咧就觉得喺呢件事上边咧，我想其实比较问一问，即系政府咧，其实局长咧，其实吓，我就想睇下佢执行方面嗰个尺度。 嗯， 嗱，教育嗰个我谂我哋而家慢慢去到讲啦之后，但系而家对于嗰班小商户嚟计咧， 嗯， 佢哋有啲问题啊个脑里边就系、是、政府你把尺其实系点样定咧咁 系嗱，佢嗰把尺啦嗱，我哋咪容许我即系引述啦吓，咁佢当局所讲佢嗰个即系执法咧就系、是、两个原则嘅啊，一就叫做风险为本。啊，風險為本咧，呢個就即係容易理解啊！啊，即係對公眾安全啊，構成一威脅，咁呢個唔係風險為本，嗰啲梗係要執法為先啦，係咪？另外就係叫做跟進投訴，咁一個講法就話咧，因應呢個接獲投訴嘅數量啊，同埋其他呢個工作嘅定嘅嚟考慮嚟定個優次咁樣。嗱，先講呢個跟進投訴。 啊，有人投诉，讲得俗啲，有人投诉我咪做咯。 呢、啊這个就个尺度啦、 啊。你唔好彩啊，你俾人投诉。 依家就系佢嘅尺度。 系啦，呢、這个你点睇啊？最紧要呢点啊？ 哇！我觉得呢样嘢又好唔透明嘅。如果系咁，系咪？咁啊，即系其实，我觉得政府应该，如果你话要做执管啊，呢啲行动，理论上佢系应该有一个好公开嘅策略，好公开透明嘅策略。咁令到我哋市民系要知道先得噶嘛。政府去做嘢唔系净系靠市民去投诉，特别如果你话要去到因为呢啲风险安全嘅理由。咁應該係有一把好清晰嘅尺噶嘛，係咪？而唔係會靠投訴。咁我想問你，點解如果要咁重要嘅，如果個地方個安全係咁重要，個隱患係咁重要，點解要靠市民投訴呢？咁仲有喎、投訴啊冇仇報㗎喎，你點知乜嘢人投訴呢？點解要做到我哋嘅社會建基應該係喺個制度上面，係咪、一個公開透明、準成嘅制度，而唔係要靠市民啊 A 啊投訴啊 B 啊 B 啊投訴啊先。如果係咁嘅話，以我傳我大話，或者以一個投訴嘅基準，咁邊會有夠膽有商家或者外國嘅商號夠膽嚟香港做生意？我點知我幾時俾人投訴？係咪你個準則係咩咧？咁 咁即係阿江寬，你係咪建議咧？即係除咗話有一個更加清晰嘅解釋嗰個尺度或者嗰、那個即係違法嘅嗰條線喺邊度之外咧，咁依家真係好多係咪又設立一個寬限期咧？你有咩具體建議咧喺呢個問題上？ 好啊，嗱，其實咧我好高興局長咧講咗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嗰個公平嘅營商環境。其實嗱，而家我哋講執法啱，冇人話唔啱嘅。咁但係其實係咪要一刀切咁斬落去咧？嗱，我記得以前啊，好多年前啦，應該都有十幾廿年前。紅磡啊，嗰啲工業大廈都好多人違規愛嚟做寫字樓嘅當時，喺文宇街一帶。咁後屘政府點樣做呢？當時佢哋就去巡查啦，地政署當時亦都係違反咗官批地契嗰啲咧。咁佢哋就俾佢哋咧做豁免嘅，申請豁免。咁可能係兩至三年嘅豁免。咁豁免唔係唔使錢，唔係冇條件嘅，係咪？我哋明白嘅，因為嗰個公平嘅營商環境或者符合法例係重要嘅。咁我就建議咧，其實政府係咪可以去到睇下唔同嘅工業大廈，係咪唔同嘅邊一棟嘅工業大廈，佢個環境？同埋佢個設施都唔同啦，係咪？裏面嘅設置唔同。 係啊。 咁其實係咪應該唔應該一刀切呢？今日啊，譬如作為駱駝七大廈，我睇過啦，去到其實真係冇乜工業噶咯噃。係咪？佢裏面其實咧都曾經，我相信咧亦都改動過，去到希望迎合嗰啲顧客嘅。咁究竟佢爭在啲乜嘢？係咪全部冇得傾？嗱，至於係咪？另外我就覺得啦，豁免一啲短期嘅豁免，你係咪可以去做到呢？其實你話豁免，政府唔係冇曬嗰個主動權嘅，政府係可以睇下佢嘅設施夠唔夠，係咪？要俾一啲條件佢，唔係話政府輸曬嘅，完全唔係，政府都好有一個主動權。因為如果而家咁咧，造成嘅局面係點呢？第一，並不是駱駝七大廈，淨係駱駝七大廈，因為如果你話淨係執管駱駝七大廈咧。我相信好多喺駱駝七嘅小商户，佢會覺得係乜嘢好唔公道啊？啱唔啱啊？即係條尺度好唔清晰。 係。 第二啦，亦都有一啲商户咧，有同我反映，知唔知有幾多員工受影響咧？ 係。 係咪喺小市民嘅飯碗有幾多係被打爛咧？因為今次係咪因為咁樣完全冇得傾？咁有啲市民亦都同我讲，你政府好想激活经济，系咪？又话搞夜市，点解一边就咁，一边就即刻冚得咁硬咧？其实， 系嗱，不过仲有一个现实嘅问题就系话，如果个座本来系工厂大厦嚟嘅，喺里边做工业用途嘅系合法啦，攞证牌添啦，系咪？咁但工业用途有佢嘅危险嘅地方嘅，如果我哋又轻易俾嗰啲非工业嘅用途喺嗰度做嘅话咧，呢、這个问题要解决。除非你话成座工厂，但系都转咗做唔系做工厂啦，反而调转你喺里边做工厂就唔啱添啊！呢个系咪有咁考虑咧？又 冇错，讲得啱嘅。嗱，好多个工厂大厦咧，有阵时咧，佢哋仍然系有工业嘅操作嘅。咁而且如果喺里边有一啲系危险品嘅储存，咁当然就更加要小心啦，系咪啊？如果人流好多嘅时候，当然系会对市民系构成嗰个危险嘅，呢个完全明白嘅。但系每一等嘅工厦， 佢哋嘅使用嘅用途，而家嚟计，现时嘅嚟计都唔同嘅。 嗯， 咁政府系必须要向市民解释，今次佢觉得个隐患特别大嘅骆驼漆系咩原因？咁如果个隐患咁大，点解十几年嚟都唔執行，而要靠投诉就立即去執行？咁究竟个原因系点解？都希望政府系能够厘清嘅。 好啊，另外仲系仲有个关于嗰个活化工厦嗰度啦，依家有五种非工业用途咧，就系、是、当然系要透过申请啦，可以做嘅，包括呢个艺术工作室啊、影音录制啊、或者系设计同媒体制作啊、一啲特定创意产业嘅办公室啦、啊，咁之类。你觉得应唔应该扩展到饮食业做食肆都系所谓叫活化嘅非工业用途嘅其中之一，系咪应该做呢样嘢呢？ 好啊，其实我哋政府呢大概是2009年开始活化工厦嘅。咁我哋香港呢大概有1400等啦，可能而家少啲啦，1400等嘅工业大厦，私人嘅工业大厦。咁由2009年开始做活化呢，其实可以真係全等拆过或者成功做活化嘅我相信呢都係大概去到200等左右㗎啫。其实有大部分嘅工厦呢都係做因應政府嗰個計劃咧，未成功去做到活化嘅。 嗯， 咁好啦。咁頭先你講嘅嗰幾種係特殊嘅，即係而家可以話俾佢哋去嚟喺工廠裏邊做嘅咧。其實我自己咧係稍微覺得係狹窄咗啲。 嗯。 至於能唔能夠做飲食或者能唔能夠做零售咧，除咗話要俾豁免費啊，要去申請之外咧，我覺得就真係好視乎每一品工業大廈裏邊，其實佢哋而家個用途係啲咩嘢啦。 嗯。嗯，要具体每一座大厦去研究。 是啦，同埋政府是一定要想下嚟緊嗰千几等嘅工业大厦，其实而家咁好啦，咁大家唔做嗰啲，即係唔做零售飲食啦，係咪即刻冚晒。咁我嚟做乜呢？我想问政府。 不过呢，我觉得呢个问题江洪峰其实都除咗你讲话即係要具体研究之外呢，其中一个最大而家活化嘅困难呢，就係因为头先卖散咗。 嗯。 而家仲系喺如果一个业主咁你就容易啲活化，因為同一個傾咋嘛。咁、我聽講，我聽講啫，呢個數字唔準確嘅。香港係仲係未活化嘅工廈，係一個業主係少於300棟。 嗯， 咁如果嗰啲賣散咗嗰啲咧，我諗好難傾嚇。所以頭先你除咗講你嗰啲用途嘅問題之外咧，嗰、那個業權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冇錯。冇錯，業權同埋嗰個價格啦，因為而家嗰個工業嘅大廈嗰個價錢都唔即係都唔平嘅，要愛嚟整合啊，你哋重新發展咧，呢、這個都唔容易嘅。 嗯，好多謝啊，江榮寬議員。 好多。 聯繫。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 日 节目。 欢迎你收听今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系文教组古今风云人物嘅编导冯杰。我中意读历史，亦都中意读小说，喜欢睇自然生态，亦都喜欢睇舞台戏剧。祝香港公共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城市面临好多个问题，有啲系老问题，系几十年嚟都解决唔到；有啲系新嘅问题，或者系唔系新问题，但系越嚟越严重嘅问题，就系出生率下降，导致啲学校咧都面临咧可能要结校啊！阿戴希立，你做教育界嘅，特别有体验添。 喂，试过几次噶啦，不过今次就呢个结构性嘅。即系下降，因为今年即系旧年好似出生率得30000多咧，咁啊睇嚟又唔容易反弹，新嚟嗰啲人咧又唔系，因为好多大细路嚟读书咧，呢个问题今次咧就系一个几长期同结构性嘅问题要解决。 新学年来临，有五间小学嘅，大家知咧就被教育局咧派零班小一吓。零班即系冇啦吓，小一咁，其中咧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锦江小学咧就特别引起大家嘅注意，佢咧就小一就转咗做私立营营办啦，转咗私校啦，咁就收到超过10个人报读，有好嘅迹象。依家我哋请嚟咧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锦江小学校长叶昌瑞校长，叶校长你好。 你好啊， 阿叶校长，嗱，我睇你一个访问咧，你就觉得即系转咗做私校咧，就有个 即係反彈嘅機會。咁希望咧，經過一年之後咧，就想申請開翻咧津貼嘅小一，係咪有咁嘅打算啊？ 係啊，呢、這個就係校董會喺去年，唔係去年，係今年嚇復活節，我哋回應教育局嘅情況嘅一個嘅回應咯。 嗯，你哋收生嘅情况比你预期系咪好咗更好啊？ 比我预期唔系更好啊，都更正少少啦。咁其实咧，我哋今年九月一号开办嘅私立小学嘅一年班咧，我哋系仍然都系有13位学生咧系报读嘅。 系 咁早轮都已经上咗一啲适应课程啊，亦或者一啲英文嘅启导班啊，咁嘅样啊。 嗯。 即仍然唔到16啦，咁但你其实就期望经过你哋嘅努力咧，再下一年咧，你哋应该小一会收多过十六个嘅，系咪？ 我哋系咁样嘅期望啦，系啊，冇错啊。 嗯，咁相对于之前咧，都不能不说系有好转嘅情况啦。可唔可以讲下，但系你哋嗰个做法系点解会有一定嘅成绩咧？收生问题上面？ 有一定的成績啊！我諗我哋即係學校做緊一啲嘅宣傳嘅工作啦。因為以往錦江小學咧就真係比較低調嘅，咁我諗最重要嘅咧就係讓我哋嘅長洲嘅家長認識呢間學校啦。 嗯， 又或者大眾依家好關心錦江小學嘅情況，其實咧我都鼓勵大家去即係上學校嘅網頁認識一下，因為當我去面試呢份工嘅時候，我第一個睇嘅咁，梗係睇一下佢嗰個中學派位嘅成績啦。 係啊， 咁其實大家睇到咧，錦江小學派位嘅成績係好亮麗，即係有唔少嘅即係傳統嘅 Band One 名校咧，我哋學生一樣入到去。咁並且咧喺唔同嘅中學咧，我哋都攞到唔同嘅成績。咁啊，中學校長係俾翻啲信件我哋，我哋睇到呢個嘅印證嘅。 嗯，嗯哼。你作为新校长啦，新嚟嘅校长啦，你有做喺你接任以后，你有做啲咩措施喺改善收生呢个问题上面，有做过啲咩措施呢？ 系头先我哋话要加强一啲嘅宣传啦，同埋咧就同我哋嘅家长、幼稚园嘅家长咧多接触同埋沟通。咁啊，有两个工作啦，第一就系让家长认识我哋学校啦。 嗯。 第二咧，都系要去了解一下家长其实咧。你揀錦江小學背後嘅一啲因素係乜嘢？或者你考慮緊啲咩因素？咁我就解答咗家長一啲嘅疑慮啦。咁呢個就係對外㗎啦。咁另外就係都係我好欣賞我哋留喺錦江小學嘅同事啦。過去嘅半年，過去半年，我哋嘅同事就緊守崗位啦，亦都係好用力去為咗我哋嘅學校去付出。咁同埋咧，我都亦好感恩啊！坦白講，我哋有。中文科嘅科主任去年系离开咗学校，咁啊见到今年嘅情况，佢主动翻嚟做翻中文科嘅科头， 冇 错啊， 系。头先你讲一个问题，我好有兴趣想知道，亦都好有意思啊。啲家长选择你哋学校，你了解过啦？佢点解选择你哋嘅学校？原本唔选，而家又选，系咩谂法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了解好唔好？ 系我谂家长拣。學校啦，不外乎幾個即係考慮啦。 嗯， 一就啦，頭先所講嘅派位成績啦。 係。 咁我哋亦都除咗我所講咧派位成績好之外咧，大家上網頁見到差唔多兩個嘅我哋嘅畢業生咧，差唔多有一個就上 Band One 或者上英中學校。 係。 另外都唔係所有，我哋唔係淨係一個成績掛帥嘅學校，我哋咧係。由幼稚園咧，我哋用多元智能去評估我哋嘅學生。咁啊，睇下佢嗰個潛能係邊一個嘅範疇入面，喺邊一個智能嘅裏面。 係。 咁所以咧，你見到我哋嗰把尺咧，唔係淨係講呢個 academic 嘅，其實唔同嘅智能我哋都去評估。 嗯。 咁就係我哋真係相信每一個學生都潛在一個好好嘅潛能，只需要我哋有即係有計劃地同家長合作地咧去慢慢了解個小朋友嘅潛能，從而咧透過專業嘅老師咧係啟動佢。咁所以咧，家長都係 buy 講緊係一個我哋係多元嘅一個評估，就唔係講緊坊間話我多元智能就課外活動20個項目分咗9個餅仔啦，我哋就要多元智能。咁呢一個同我哋係唔一樣。咁另外係 葉校長，我就問翻一個比較現實啲嘅問題。嗱，就你就 即今年就開了一個私立的小一，但係你其實期望咧，出年如果夠人數咧，就變翻做津貼㗎，即係咁樣。 係 嗱，咁我個現實嘅問題就有兩個嘅，一個咧就係、是。譬如假設即係不幸地，你出年又收唔到十六個，咁係唔係你哋就會辦呢個私立嘅小學就會繼續辦第二年咧？呢個第一個問題。 係、 第二個問題咧，啊當然呢個問題就牽涉到辦學團體嗰個要找數啦，即係好多即係資助要包起咗佢啦嚇，即係咁樣。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嗱，啱啱政府就宣布咗中學個開班嘅一個新政策，咁咧就即係我唔詳細講啦，但係個總嘅嚟講咧，就對於即係嗰個學校嘅結束係會加速咗嘅，對於一啲收得少嘅學生班數嘅學校嚟講咧，個情況更加不利嘅，即係我就唔評價呢個政策好定壞先，咁但係你會估計出年？会唔会呢个收紧嘅政策会套落去小学度咧？ 我会答第一个问题先啦，大校长吓。咁第一咧，找数系咪？其实咧，当日我相信教育局咧批得我哋锦江小学去私办小一学嘅班别咧，其实咧我哋嘅办学团体咧就一定系提供晒我哋嘅稳健嘅财务啦、财政啦，以至咧。教育局是放心地我們有這樣的資源，同埋我相信都考慮到我們學校辦學的質素而批我們可以做私立小一的。那會不會說下年如果辦不到十六，即是收不到十六個那怎麼辦呢？這個剛才你說得對，這個就是辦學團體的考慮。那所以以我所知呢，就是我們有足夠的財政呢，讓教育局有信心給我們呢辦私立的小一。那不是說一年，是說是三年。咁所以呢個咧，我就都同即係同我哋即係家長澄清啦。有啲人話：你哋咪已經殺咗校啊？絕對唔係、我哋咧而家係用呢一年咧，就係、是、私辦小一嚟緊，我哋咧都好有信心咧，我哋可以即係收生係滿即係達到某個標準咧，教育局咧係支持我哋做翻津貼學校。第二個問題就我覺得都唔分中學與小學嗰個問題。啊，呢輪咧好多人就話啊，那個嘅 focus 或者個焦點擺咗喺錦江小學嗰個情況。其實我覺得咧都係唔係有啲咩特別嘅錦江小學。今年咧我哋都知道啦，小學嗰度咧有五間學校咧都被派零班，係咪？咁其中一間就錦江小學，我唔覺得有咩特別啊。坦白，我哋就更加團結，令到咧我哋嘅同事啊、家長啊，更加加埋小學、幼稚，我哋更加齊心辦嗰間學校。其實下年一定一樣係會有一啲收到所謂嘅零班或者係縮班嘅情況。這個是遍佈全港的，一定是因為根本的現實就是學童減少，是不是我們班數是這麼多，學童更又少了，所以一定是有縮班的情況，一定有學校面對同一個問題。 用一個俗世的尺去度呢，可能很多人都好奇的，這間學校擺明的困難的啦，是不是？老實說，為什麼你都會願意去接這份工呢？ 剛才我所講啦，我唔覺得有咩特別，因為我覺得有學生嘅地方就需要有老師，有學校嘅地方就需要有位校長去領導。吸引我去錦江小學嘅其中一個我覺得好大嘅原因咧，就係、是、我去嘗試見呢份工嘅時候，我寫我嘅理念或者我寫我去對呢間學校會點樣去辦好佢嘅時候，根本同我哋教我哋。校董會所諗嘅、所想嘅、所做緊嘅，我相信係超過八成係相同。 係， 我覺得做老師又好，做校長又好，這個廚房咧啊，只有越嚟越熱嘅啫。咁但係咧，做一個廚師啊，如果你係覺得好熱嘅，你煮個沙律你都唔中意煮沙律，就係涼啲啊，但你唔 enjoy 係咪？話係個廚師話好熱喎，但我炒一個這個叫做自招炒蜆，我好中意，啲人啲客人好欣賞。 係。 再熱嘅你都好 enjoy， 我諗做老師就一定有揾到佢嘅足感。 係，概括啲講咧，錦江有啲咩優勢同埋有啲咩嘢不足嘅地方咧？ 佢嘅優勢頭先我所講成績係相當好啦。另外個不足就係個地理環境啦。地理環境係山腰嗰度咧，係令到好多比較溺外學生嘅家長卻步。咁我哋嚟緊咧就係、是、推呢個大自然嘅學習啦，將我哋嘅課堂結合翻我哋。 我哋嘅特點啊嘛，我哋山腰上面， 嗯， 啊，我哋有唔同嘅植物啦，有唔同生物啦，我哋會帶學生去認識。 系同啲家长讲啊，多啲行路，多啲上斜路啊，对学童嘅健康有好处。多谢你吓，叶昌瑞校长，节目时间交晒，再见。